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香港为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春雨。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著名的京剧《林海雪原》中的一个选段，我们是工农子弟兵。那这个选段呢，最近可以说是大大的火了。让这个选段火的人呢，就是我们非常熟知的央视星光大道的主持人毕老爷。毕老爷可以说虽然火了这个选段，但是摊上事儿了，摊上大事了。事件的起因是在4月6号有一段毕老爷唱这段选段，也就是我们是工农子弟兵的视频传在了网上。那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在这个选段当中呢，毕老爷不仅仅是唱了，而且还评了，甚至用了一些不雅的言辞来形容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那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可以说引起了很多网民的关注，马上就有很多网民呢在网上开始批判毕老爷，他呢言行不一，他侮辱了我们伟大的领袖，他应该受到制裁和惩罚。那在这之后，4月7号央视呢就发出了通知，决定呢暂停毕老爷的节目，直到4月12号零点。那在12号零点以后是否会恢复播出毕老爷的节目，那这个还有待通知。在昨天的晚上，也就是4月8号，央视的新闻中心官方微博发表了声明，宣布将认真调查毕福剑网络视频，严肃处理。声明称，毕福剑作为央视的主持人，在此次的网络视频中的言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将会认真调查，并依据有关规定做出严肃处理。事件到这儿，也许还是一个简单的因为言论不当而遭到媒体批评或者说处罚的简单事情，但是当大家把这件事情联系到了饭局上有人告密，将这个饭局上私下的视频上传到网上并且揭发，以及央视的新的台长上任，可能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以后，整个事件迅速就被放大了。那当然我们首先回归到事件最初的本质，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讲，他本身就是一个评论者，那央视也是国家的官方媒体，它代表了国家的形象，而老毕作为央视的一个娱乐节目的主持人，老毕在自己的私下的饭局当中唱一个选段，也许是为了娱乐饭局上饭桌上的这些客人，也许有其他的目的，我们也不得而知。在没有得到事件的整个的真相和事实的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大家就开始妄下言论，也许认为这代表了老毕的政治立场，也许认为他存在道德问题言行不一，也许认为作为一个国家形象媒体的主持人，他不应该有如此的言论。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开放的自由的社会，人们的言论自由是否应该得到保障？如果说我们国内的政治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它有它的先进性，那对于台湾来说，我们一直要说通过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也许台湾的政治体制在我们这边看来是落后的，但是不得不说有一点台湾走到了我们的前面，那就是作为一个媒体人，他可以有更多的言论自由，也享有更多的保障，甚至是有法律规定了媒体人他是否有权利评论现在的时事政治和过去的政治人物。那我们听一听台湾的资深媒体人周玉蔻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的。 在刚出道的时候，几年之前，也就是蒋经国先生去世大概1988年的1月13号之前，也因为我们戒严解除也是1987年嘛， 嗯， 在那个时候之前，我们都会有一些禁忌啊，那禁忌里面就非常多要顾虑到的用语，或是一些报道，或是公开表达方式，那大家都会避免，因为免得惹祸上身。那我想现在大陆的环境，在媒体上面的环境，因为媒体现在在大陆还是被界定为党的这个或者是国家的传声筒嘛，所以我想他们碰到这个 状况应该还就是在我的预期范围之内。我只是觉得为什么有央视的工作人员他在这么中央的一个媒体当中工作这么久，他还没有这样的意识的觉醒，或者是他想要某种冲撞这个既有的体制，那就不知道了。不过这是一个国家它往这个多元民主或者说这个媒体资讯公开发展上面的一个必然的过程，我们好像都有经历过。我以前也常常被警告，写这个不可以写那个。那我们在保护自己的饭碗以及在保护这个报纸的这个情况之下，都有某种程度的妥协。但是今天的台湾没有任何禁忌，除非你做了一些就是说他个人的名誉上的攻击，那他的家属或他本人可以透过法诉讼。但是在台湾媒体的评论，我们有大法官会议解释509号，我们也有刑法310条跟311条。如果是公众可受公平的事物，而且我也相信于真，而且还有一些合理怀疑的地方的话，那我们的评论或者说我们的报道，我的理解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个范围之下，我觉得台湾的媒体还是相对上是非常非常的拥有我们的发展空间的。 但是在大陆这个事件爆出之后，因为他是在一个私人聚会上来发表的这个言论，然后呢在爆出之后就会有一种现象，就有很多民众会出来说他可能是比如说像是国家培养了你啊，你还当过兵，你怎么能这样辱骂之前的领导人。那对你会不会认为就是这种在民众的这种思维方式上会存在一种一定程度上的问题？ 这个民众啊，我觉得他民众本来就有一个思想的解放的过程，因为长期在某种这个文宣的这个洗脑之下，会是如此。那这个时候啊，公众人物或是媒体工作者就要努力的跟民众做正面的交流沟通。我记得我曾经遇到过这个状况，在蒋经国先生去世之后，我写了一本书，就是写蒋经国先生跟这个他的婚外情的女朋友张雅若女士生下了一对双胞胎，这个新闻目前已经是人尽皆知嘛。那我当时在写的时候，就很多的民众打电话抗议，而且还跟我本人抗议，觉得我们亵渎了这位领袖。在当时那个1989年台湾蒋经国先生去世，然后李登辉做这个第一位本土的总统的这个情形之下，我们会有非常多的，我觉得跟社会媒体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互相的交流沟通，然后还加上大环境的这种开放，所以民众最后他就这个自我就有一些思想上的这种民主化跟思想上的这种自我的主张。那在大陆我觉得这个状况是必然的，因为毛主席曾经常年来被宣传成为一位伟大的领袖，不可质疑的。那所以他又是这样的一个身份，那民众这样的看法，其实或许你会觉得他也愚昧，但是我觉得值得原谅民众。那但是这位媒体的工作者或者说相关的人士也可以逐渐的沟通，我觉得他是一个讨论，就是一个开始对话，那他就是最后可能就是人民的这个摆脱洗脑式的这种宣传的一个小开端呢。这个基本上来讲，这是一个国家跟社会进步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 Coco 姐刚才讲到社会是多元的，是民主的，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她也讲到说，作为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阶段，可能这样一个事件可以引起和民众之间的对话，引起大家的思考。的确在这个事件爆出之后，可以说网上的网民是分成了两个极端的阵营，一方面是支持毕老爷的，另外一方面也是在指责毕老爷这个言论失当，有点忘恩负义，道德分裂，人格败坏的感觉，因为他忘记了培养了自己的祖国，忘记了 了培养自己的党。那到底毕老爷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严重，也有很多媒体人甚至是知识分子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阵营，有人支持央视对毕老爷处理的决定，也有人认为央视对毕老爷这样的处理是不恰当的。更有甚者，在央视做出了这个声明之后，声称要严肃查处这个事件，那马上就有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理事会宣布将对毕福剑的爱心工程大使的这么一个身份做出一个取消和更正。号称呢，毕福剑在革命老区红军的小学群众家长中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恶劣影响。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民众的反应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甚至是有很多不同的媒体人，我们都看到他们在站队。那昨天的央视也是在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这个事件的后续处理的一个决定。所以其实现在毕老爷他在12号之后的命运到底是如何，也没有最新的消息透露出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央视在这件事情上对所有的员工下了禁口令，甚至是不能在朋友圈和微博上讨论。但是虽然央视的员工不能再说什么，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很多媒体人在网上替毕老爷喊冤。那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回来听一下两位不同的媒体人的意见，一方是支持毕老爷应该受到处理，另外一方则支持央视应该让毕福剑有自由说话的权利。马上回来。欢迎回来3D 画新闻。在毕福剑的事情爆出之后呢，就有人把这个毛主席和刚刚去世的新加坡的开国总理以及泰国的国王相提并论。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两个领导人被国家民众尊敬，不能随便诽谤和指责他们的背后，是民众自发的对他们的爱戴和敬仰，以及他们做过的事情确实让民众觉得他们应该得到这样的待遇。但是对于毛主席，可能有很多人会持有不同的非议。的确，我们不能否认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开国领袖，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我们所在的中国。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的是，毛主席确实他也犯了一些错误，就比如说毛主席开启的文化大革命的确给很多人留下了很多非常苦难的记忆。那到底我们应不应该有这个言论自由来评价我们前国家领导人？那到底央视作为一个国家媒体，他对毕福剑这样一个私下评论毛泽东主席的这么一个言论，是不是应该有这样严肃的处理？我们首先来请教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教授、社会评论家崔卫平崔教授，我们听一下崔教授他的意见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事情是在饭局上的聊天或者谈话的视频直接放到网上去，是一个非常不恰当的行为。第二个是目前央视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处罚毕福剑先生4天不能播出的决定是个非常倒退的决定。我就是这样子哈，就是首先在这里先不论那个毕福剑所言的个人观点的对错立场如何不同，最重要的是要区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不可以互相混淆，不可以互相等同和无障碍的穿越。因为在这方面我们社会曾经有过非常沉痛的教训。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尤其在文革啊，大家都知道许多人因为写日记或者私下里聊天而遭到举报，导致家破人亡，有的人甚至送掉了性命。这样一种完全压制泯灭私人空间，是对于个人权利的非常不尊重，而且公共领域公共空间也因此扭曲和变形。因为你把私领域这些东西本来不该放到公共领域的光线中来，你把它放进来就 就干扰了产生恰当的公共话题，就不能把注意力放在真正的公共利益上面。 嗯， 不能够大家来讨论如何促进公共政策的改善。当然了，人们一度认为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哈，但没想到今天的中国居然有卷土重来的某个现象。啊，我们这么说吧哈，什么叫言论自由？其实言论自由它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指公开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那么这个言下之意，所谓公开发表自由，那么就私下里面这个自由是有的，对不对？私下里面表达什么要有很大的自由，同时也允许争论啊，私下里面表达，对不对？ 嗯， 这位将毕福剑先生的视频放到网上的这个人，他为什么不当面指责毕福剑的错误，与不说毕福剑针锋相对，据理力争，而未经当事人同意把视频直接公之于众？这个你为什么当时不站出来啊？就说明这人私德差，人品极差。本来应该就是人们的私下的言论自由空间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 嗯， 它不会造成很大的，或者不要说很大，不会造成社会影响，对吧？ 嗯， 而且毕福剑也没有就这个问题写文章，更没有拿到电视台他的位置上面说， 嗯， 是应该允许一个人有一个私下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当然了，现在的微信和微博提供了这种混淆的条件，但这个事情确实告诉我们，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可能混淆公共空间和私人的空间的情况下，越要注意尊重和保护私人空间，尊重个人权利，否则再度泯灭个人空间私人权利的话，就会导致一个民族最为灾难性的后果。 崔教授认为，央视作为国家媒体，它是应该带头来区分公共空间和个人空间的。央视应该起到一个带头作用，对毕福剑采取一个宽容和包容的政策，这样才能显示国家对个人空间的尊重。但是呢，崔教授可能代表了一方的言论，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人认为央视确实应该对毕福剑严肃处理。我们马上来听一下国企杂志社研究部的主任郭松民先生，他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 首先呢，就我觉得可以分两个层面哈。 嗯嗯。 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说他唱说从里边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 嗯。 啊，表现的对比方说对解放军、对共产党、对毛主席这样一种态度，这个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嗯。 啊，我认为这个是就是说，首先它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嗯。 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在不符合历史事实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他这种戏谑的这样一种方式呢，对自己其实是整整几代人的这样一个奋斗，也不是一种很尊重的那样一种态度。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他这个内容呢，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嗯，但是有人就说，现在比如说新央视对他的处理啊，以及很多媒体可能也对他有一些口诛笔伐，大家就会认为这干涉了言论自由。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我不认同这种说法。我觉得这个不是干涉言论自由，而是恰恰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嗯， 我觉得这里边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啊，就是第一个，你的言论呢，你是实际上你是有言论自由的，但是言论自由呢，同时也意味着你要对你的言论负责。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不对？你不能说言论自由就是我可以随便说，但是说出来产生的一些后果我不承担这样一个责任，这是不行的。你比方说假如我们坐飞机的时候，我们在飞机上说我的包里有一个炸弹，那么好了，乘务员听到了，那么以后这所有的后果都要由你来承担。 嗯， 啊，由此产生的一些后果，对吧？那么你这个也是这种言论自由呢，它实际上自由和责任呢，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吧？ 嗯， 这两个是相当的。就是说，当我们谈到言论自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谈到由此而产生的这种连带的责任。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网民的这样一个我们知道也有支持他的网民，我们先不说，我们先说反对他的网民。网民的表达，它本身也是一种言论自由。 嗯， 对不对？包括媒体的发表，对他进行一些批评性的评论，这也是媒体，这也是属于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对不对？ 嗯、对。 我觉得这也是属于言论自由的部分，这个言论自由同样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 对不对？那么在这一点上制止谁或者不制止谁，那么这就有一条线，这个底线当然就是法律了，是吧？这是实事求是说，内地这些方面的法律规定是比较模糊的啊。但是我们粗略的可以画一下，它底线就是法律，是不是？那么你在这个在这个方面，就是当我们谈到言论自由的时候，我们一定不是谈只是谈逼不见个人的言论自由，也要谈到网民的言论自由，也要谈到媒体的言论自由。这是第二个层面。 但是就有人认为他如果最后被停职，或者说他现在节目的停播，其实就是因言治罪，有人就认为这可能是把过去文革发生的那套事重新搬到现在来演绎，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我这个我也不认同这样一种说法。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说法呢，实际上呢，就是就像我刚才第一个说的，就是你说的这个言论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那么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就说言论自由和责任是一体的哈。我现在因为现在央视怎么处理的我还不太清楚哈。如果即便是央视比方说因此调整了他的节目，甚至把它辞退，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说哈，我们概括的说，其实这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一个用人单位或者说企业的啊，或者说机构的用人权的一种表现。就这也是他企业的自由，对不对？就说你逼不见你有说这个问题说那个问题的自由，对吧？但是企业用人的时候他也有他的自由，是吧？因为你的言行呢给企业带来了一个，给我这样一个机构带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负面影响，是吧？那么你影响了这个我这样一个机构的这样一个形象，影响了他的社会声誉。那么我当然，那么我要对你做出相应的这样一个处理，然后来作为一个企业的来挽回。而我们知道现在哈，现在市场经济并不是像以前那样，比方说完全是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的时候，公有制的一统天下哈。如果你一旦被一个机构所排斥，实际上你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现在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很多离开央视的人，他们过得非常好。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双向的自由选择。第一个，这里边也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是逼不见的言论自由，第二个是央视作为一个机构的用人自由。我觉得这是两个层面，这两个自由也都是应该得到尊重的。我觉得这个也不存在一个因言治罪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他因为这样一首歌导致了法律或者说国家机器专政机关的介入那么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是因言治罪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仅仅是他所供职的机构做出了反应，我觉得这个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 问题，还有一个我还要再深层次的说一遍。你比方说，我还要再深层次的说一遍，就是说，他本身，毕福剑本身还是党员，对不对？那么他这个言行呢，明显的是违反了党章的，对不对？那如果说党的组织对他做出了处理，那么我觉得这个也不属于言论自由，也不属于干涉言论自由的范围。因为你不是党员了，你还有你的公民权啊什么，这些都没有被剥夺嘛，对不对？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党作为一个信仰的政治的组织，他有权利对自己的党员做出组织处理。我觉得这个也不属于这个，我们不要对言论自由做一个过多的泛化的来理解。那么最后一个层面，我想说的就是刚才我已经涉及到了，就是我们谈到就是央视，它本身是国家电视台，国家电视台的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塑造国家认同。那么国家认同呢，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它包括很多不是抽象的，它是很具体的。你比方说包括对执政党的认同，是吧？包括对执政党建国的时候革命历史的认同包括对这个国家支柱的这样一个军队的这样一个认同，我觉得这些都是属于国家认同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那么你作为一个主持人呢，你既然是我加入的，我是没有人强迫你到央视去工作你肯定是自愿的进入到这个央视去工作的。那么你到这个地方去工作呢，你当然也就是说实际上是默认的，就是表明你是认同这个央视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职能或者基本的理念。可是你私下里表现出来你完全不认同，那么我觉得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那么央视不再聘用你，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它跟言论自由也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一个我作为一个机构，那么他的员工他不认同我的理念，那么我就当然没有必要再使用他。我觉得这个也是 这个也跟言论自由是没有关系。 嗯，对，但是现在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老毕他其实本身早年是参过军的，可以说是党和军队培养了他，发掘他这个天分，让他有了今天的身份和地位。包括那个饭局上有很多的可能也有军官啊，也有一些其他的大学的老师等等的，很多人就会说现在大家都会有一种人格分裂，然后不管你是在什么职位什么层面，不管你是不是政府或者党的这种干部，可能你当着人的面是说一套，私下又说一套，很多人就会质疑这是一种道德上的问题，您是怎么看这种说法的？ 我觉得确实是中国呢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着一个就是说职业伦理和这个政治伦理的这样一个错乱， 嗯， 它确实是一个道德问题。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个人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你应该是言行一致的，或者说是表里如一的， 嗯， 作为一个表里如一的，比方说你比方说我如果说我是一个军人是吧，那么我作为军队的一员那么我当然是应该是认同军队的这样一个理念，认同这个军队的荣誉，对不对？ 嗯， 我是认同的。如果我不认同的话我可以选择退役嘛，对不对？ 嗯， 或者说我作为一个党员，那当然要认同党所主张的一切，如果我不认同我可以选择退党，是吧？或者说我作为央视机构的一员我当然要认同央视的所主张一切，如果我不认同我也可以选择退出央视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选择的面是非常广的嘛。我觉得现在这个普遍的出现一种普遍的这个网民称之为政治乱伦或者说政治伦理的这样一个错乱我简单的说，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跟现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是有关的。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中国呢我可以说稍微啰嗦一点中国以前呢它是一个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通过革命来建国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嗯， 是吧？新中国成立以后，是吧？那么它实际上，我们如果说把这个视野放得足够宽的话，放到世界范围内来看的话，其实新中国是当时整个世界体系的一个体系当中的一个革命者，一个挑战者，对不对？ 嗯， 它实际上是这样，它是反对整个这个西方世界主导的这样一个世界体系的，对吧？那么，但是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知道发生了一个变化。发生了一个变化以后呢，就是说这个中国呢不再反对这个体系了，而是争取融入到这个体系当中去，争取融入到这个体系当中去。因为90年代的口号就是与国际接轨，对吧？ 嗯， 与国际接轨其实就是简单的说就是用国际的标准来改造国内的这样一个标准。那这样就产生一个错乱，就是说，那么你以前你的革命行为，你当时的革命历史，你怎么去解释这样一段革命历史我觉得为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其实像毕福剑他表达出来的这种情绪这种段子，据我所知在整个这个文化圈在整个知识精英这个群体当中甚至在相当高层的这个官员当中其实是很普遍的，好多人都这样。在酒桌上我参加过很多这样的饭局聚会，里边好多人都流露出这样的情绪。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我觉得原因就跟我刚才说的是有关的，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个国内呢，我们就是通过革命来建立了政权，这样一个政权的法统道统它还在法统还在一定意义上延续着。但是呢它在整个这个国际上就是西方主导的这个世界体系里边，它在这个话语里边它是一个异类，就说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强势的话语的话，总是感觉到做错了什么。我举一个例子你比方说就像我们以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传似的我们假定宋江带着部队下了山是吧， 嗯， 招安了以后然后进到了这个开封到了东京汴梁，那么如果说他和那个汴梁的这些精英人士社会名流一起来谈到梁山当时打家劫舍就是打劫官府什么什么这样的革命往事的时候，那么他会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只要想一下这样一个心理就知道，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普遍的表里不一心口不一的这样一个，就是一方面他还在体制当中，另一方面因为整个话语都认为你体制以前做的革命的事情是不对的，那么很多人呢在这个问题上为了迎合这样一个大的话语，就变成了就是像毕福剑还有毕福剑周围那些人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情绪，我觉得跟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是有关。 郭老师呢，刚才说到，其实人可以自己选择，如果你不想作为一个党员，你不认同党的价值理念，你可以退党，你不喜欢央视，你可以辞去工作。但是其实我觉得人生很多时候是很无奈的。记得我当初刚上传媒大学入学的时候，要做一个入学的誓词，最终最后一句就是是做党的喉舌。但是当时呢，我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党员，可能我的理想也不是作为一个党的喉舌。当然我坚信，如果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有志于让我们的党更好，有志于为国家奉献一份力量的有志青年来讲，可能做党的喉舌这个誓词真的是非常高尚和崇高的。但是对我来说，可能这句话对我没有实际意义，但是我却不得不选择把这个誓词念出来，因为这是必须要做的。而且如果我不认同这个理念，如果我要退学，我也没有别的学校可以去。其实很多时候选择真的不是都有的。那当然郭老师也提到了说，造成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那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再从历史的角度来解答一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You radio、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春雨。刚才呢郭老师提到了说，其实这个事情呢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那我们马上就来连线在北京的独立历史学者张立凡老师，听听张老师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儿的。虽然呢很多人认为这造成了人民之间的分裂，很多人开始对立，对这个之前国家的历史产生了一定的质疑，也许会影响未来国家政治体制的发展，但是张老师却认为大家讨论这件事是一件好事儿。 那就是实际上我看毕福剑这个事件的好处呢，就是又重新激活了这个话题，就是对毛泽东评价的话题。 嗯， 因为这个话题我以前也谈过，也在网上发起过投票，然后呢也引发了争议，最后我还被禁言了。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通常的说法叫做前后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 嗯， 其实呢，这个前后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其实后三十年就是对前三十年的否定。前三十年全是搞阶级斗争为纲，后三十年就是这个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搞这个改革开放。所以这本身就没法，你前三十年跟后三十年是南辕北辙的事儿。 嗯， 那么这个就导致一个问题，就叫做理论上，执政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结果呢，就形成一个两套话语体系。啊，这个在这个时候，在公开场合，可能这个还得要这个跟这个主流的保持一致，但是呢，在私下里，哎，大家对这个毛的议论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毕福剑这个事儿，其实它反映的就是体制内这个明白人对毛的看法，其实和体制外没有什么不同啊，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明白毛是怎么回事。 嗯， 甚至有一些包括我们的这个领导干部，他们私下里说起毛来也是这个怨声载道，起码是，然后认为毛这个评价是有问题的。那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变成一种人格分裂式的这种表述，就是我当着人我得这个公开的得说一套，然后私下里我又说我自己的真实想法是另一套。 嗯， 这个也是这个体制教人把人给变成这么一种人格分裂的状态。所以这个根本上来讲，还是因为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执政理论或者你对毛的评价不能自圆其说。因为这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已经彻底否定了毛发动的文革了，那么作为文革的受害者，为什么不能对毛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愤怒呢？ 嗯， 那你要说按环球时报的说法是说毕福剑欠这个全国人民一个道歉，这个谁应该给谁道歉啊？这个毛做错了事儿，但是毛自己讲我从来是不下罪己诏的。 嗯， 然后后来到毛去世以后，这个中央也做了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彻底的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也这个表述了毛泽东的错误，但是呢这个决议也没有对全国人民道歉，没有说我们执政党这个事儿做错了我们向全国人民道歉，并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犯错误我也是伟大的光荣的，然后呢我改正了错误我就是正确的，反正总是这个执政党总是有理。那我的党的领袖犯错误，我们把这错误纠正了，所以我们还是正确的。所以这么一个逻辑来看，那就没法讲啊，就是这个事情没法讲道理。所以你说毕福剑这个事儿给人的启示，我觉得就是这个从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对毛的评价不能自圆其说开始，然后你再推断，就是这种话语体系的矛盾。这个还有一个矛盾，就是叫做明规则跟潜规则的矛盾。 嗯， 毕福剑他主持的这个节目据说是央视广告这个效益最好的一个节目，当然现在要把这个节目停掉，那当然这个肯定是有经济损失，这个我们不去说。 嗯，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是在一个私人场合表达了他对毛的这个看法，虽然他的表达可能有些粗鲁，但是呢这是一个私人的这个场合，然后被某人拍下来然后发到网上，这本身就是这个信息的来路本身就有问题。 嗯， 那你按明规则来讲你应该怎么处理它，然后按潜规则来讲你又应该怎么处理它？按潜规则你可能就要收拾它，因为历来都是这样说一套做一套嘛。 嗯， 但是按明规则来讲它不是公务行为，那你为什么要停播他的节目呢？他只是私下里的一个表达，所以这个也涉及到，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我们经常骂五毛，其实我就不主张骂五毛，为什么呢？我说五毛就是职务行为，因为他拿了这个钱了，所以呢，他要说这样的话。但我也知道，有些五毛他私下里，他要跟我沟通的话，他的想法跟我是一样的。 嗯。 那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体制造成人格分裂了，造成多数人的人格分裂，就是当人一面背后一面，但是呢你不能把他讲真话这一点作为他处分他私下场合讲真话这一点作为处分他的一个理由，所以这个呢就是从明规则上讲不通，但是从潜规则上他好像又必须这么做，所以就有这么一个折中，就是说先停播四天，那到底后面怎么样？那只能是看形势发展。但是呢，现在激活的这个话题，我认为非常好。我认为全国人民就得讨论讨论，到底毛泽东这个28年他做了什么事儿？是对共产党有利的事儿，还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事儿？他到底做了什么？然后呢，这个我们对毛是不是应该重新评价？ 嗯， 我觉得这个我个人看法，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 嗯，那张老师，您觉得央视对 毕福剑的这么一个处理的方式是恰当的吗？也有人说是因为可能新的央视的台长，也就是原来新闻出版和广电总局的副书记聂振席，他可能是新官上任要烧三把火，这是他烧的第一把火。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说这是第一次央视由非编导系统编播系统出来的这个台长他执政，可能跟之前的这种执政的风格会有一定的不同。您是怎么看这种说法的？ 其实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这个新官上任碰到的一个难题吧。 嗯， 但是呢，要以说仅仅是停播四天的话，这个我觉得这个不算是什么，这个下手并不重啊，因为他还要保住这个中央台这个节目的这个广告的经济效益啊。你要把这节目彻底停了，就少了一大块收入啊，而且是影响到一大群人，他这是一个制作团队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那但是后面会怎么样，说会不会接着就把毕福剑就给踢出去了，那这个谁也不好说，这个可能要看来自各方的这个声音和压力如何，看力量的对比如何。那有一些毛粉们同志们他就说，哎，我们就得把毕福剑赶出这个央视才对，才后快。但是呢，也有人说，这毕福剑本身他就是一个正常的私下场合，一个正常的表达，你凭什么处理他？所以从明规则上，是你没法给他任何处分的，对吧？因为他也不是他主动贴到网上去的，然后是一个私下的行为，你从明规则上你没法处理。但是呢，现在实际上采取的就是一个折中的办法，也就是停播这么一小段时间，做一个缓冲，然后再看后头怎么办。所以这个也是做官之道，就是不能没反应，但是呢，这反应先试着不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新官这么做也还算是慎重。他如果上来就是说彻底把这个毕福剑打死，我倒觉得这个官儿其实这个可能脑子有问题，他想的不够远。这个有好些事情就是现在做官的人都比较精了，就是说由现在这个上边这个形势都未明，而且这个博弈都还在进行中，你们这些个这个不是顶级的，是这个第二第三流的这种层面的官员，你要上赶着去表态，很可能最后会死得很难看。所以现在大家都学乖了，就是在很多问题上也表一点态，但是呢不过分。我觉得他这个拿捏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可以的，就从官场学的角度然后他再察言观色看风使舵，就是 但是这个人事调动也有人就说可能是因为是直接从广电总局调过来的新任的台长，会有一种说可能要收紧媒体的风向的这么一种趋势。您是怎么看这个人事调动的呢？ 这个是有可能，因为这个央视实际上现在差不多是年年换台长啊，所以这个央视现在真是一个，这是遭殃的殃，就是说现在这个台长肯定是个灾官，不是一个什么好做的角色。所以这个我想他也虽然过来他是直接从广电总局过来，但是呢谁待在这个位置上谁都是觉得在风口浪尖上会提心吊胆的做官，因为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又会出什么幺蛾子。所以我觉得不一定，就是说也许他负有这样的使命，但是呢在这个上面的这个权力这个博弈尘埃没有落定之前，这个下边的工作很难做。就像央视这样不上不下的这么一个单位，说起名头来是非常大，但是呢内部又非常乱，然后呢各派都拿他当个筹码来打的时候，那个当这个官是很难受的。所以我觉得 不要指望他能够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也就是这样，混日子最好，混到平安，能够平安的这个退休，这就是他的福分。 其实我觉得新上任的央视台长聂振奇绝对是一个聪明人。第一呢，他通过暂停老毕节目这一招呢，可以以观上风，那就是看看上面的风向到底是怎么样的，也看看大众的舆论是怎么样的。起码呢，在他新官上任处理的棘手问题上表现了他有果断的决策能力。那第二呢，他起码是做到了暂时的保住老毕，那就是说如果老毕之后可能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应和反响，那可能之后为了央视的节目着想，老毕还是可以留下的。但是呢，我们更应该感谢他的是他的这个决定让老毕的节目暂停，可以说迅速放大了整个这个事件，变成一个公共讨论的事件。那大家也开始了 一轮新的反思，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官方媒体开始表态，但是这种反思不管是官方媒体的表态也好，还是人民群众的表态也好，都得到了一个一致的结论，就是文革绝对不能重演，告密的行为是绝对不可以再次成为一个社会的风气。那当然我们也要感谢最早把这一把火推起来的自媒体，在当今的互联网的时代，自媒体确实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自媒体把火点燃，自媒体也成了大家讨论的平台，让大家达到了一致。那自媒体在这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来连线资深的媒体人石飞克老师，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欢迎回来3D 画新闻。那在这件事情之后，可以看到在微博上有很多人是纷纷发表了评论。那有人就说呢，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可以说告密文化有一个新的转变，从原来的 O2O 也就是个人到领导One to officer 的告密，进化到了个人对广大五毛同志，也就是 One to G One to group 的告密。说呢，这是五毛可能在新时代的重要的贡献之一。的确啊，在这个事件之后，最早上传这件视频的始作俑者张青呢，被网友迅速的搜索。我们也看到张青在他的微博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就是说本人对这个事情，第一是没有参与毕福剑的饭局，第二呢也不认识毕福剑本人，第三呢他认为这个饭局当中是存在这种外事的助理，也存在一个外国人，是不是这背后有什么阴谋论，我们姑且不去说这个阴谋论。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说一下，其实的确最早这件事情就是在自媒体的这个微博上被人推起，然后呢又迅速引起了大家的广泛讨论。那到底自媒体对现在的这个事件的影响有一个什么样的更进一步的催化，我们马上来连线石飞克老师。石飞克老师你好。 你好。 可以说毕福剑这个事儿完全是在自媒体的网络上这个扩展出来，变成了一个重大的公共事件。那您认为自媒体在现在这个社会大家会不会引起新人的恐慌，因为有很多人就开始说现在越来越怕参与饭局了，很担心被别人告密，你怎么看现在这个现象的？ 现在整个社会整个的这传播渠道就是这么一个混杂的渠道啊，也不是说非得经过报纸杂志电视台播出才会有影响力啊。 嗯， 不管毕福剑这个还是欧博监督公车那个，不都是通过手机拍摄完了上微博微信那么一弄吗？重点或者说重点不在自媒体还是传统媒体新媒体，跟这个没什么关系，就是一个爆料方式而已。什么造成群体的分裂，这也是挺扯的一个事。 嗯， 就是本身你用手机拍下来放到网上去就是一个爆料的方式，完了在微信微博上传播也好，一个报纸杂志电视台把它登出来也好，那就是一个公共传播。现在要讨论的是这种方式，就是这个人那么做对不对，而不是说自媒体对不对。至于说这个分裂本身，我觉得刚才我说挺扯的意思是说不存在什么分裂，这个事黑白很清楚。 嗯， 一个饭局，你在饭局上这个私下的社交场合说的话你怎么能拿出来上到公共场合就进行传播呢？我们先不管他说的内容对还是错，先不分析毛泽东这个评价是对还是错，先不分析对 中国民解放军的这个评价对还是错，这个方式本身是错的呀。毕福剑的社交场合私下朋友聚会的饭局上说了一个段子，一旦是双簧，你把它不管什么方式，你新媒体也好旧媒体也好，你把它放到整个的这个公共平台上去，本身往重了说是告密，往轻了说就是违背一般的社会这种社交规则的，违背一般的公共伦理的，这是一件说句粗话是一件很操蛋的事儿。有什么可争议的呢？是非黑白很清楚的一个事儿，群体有什么可分裂的呢？如果还站到那边去还支持这种做法的人，那我觉得脑子有病。 嗯，好的，好，谢谢石老师。那今天我们暂时先连线到这儿，由于时间的关系，那感谢石老师，石老师再见。其实我们刚才也听到石飞克老师，其实自媒体在这个现象中，我们是应该顺应时代，适应它是一种常态。即使自媒体很多时候帮助了大家的这个生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应该用自媒体去扩展别人的隐私，用自媒体这种便捷的网络去把别人的个人的隐私或者说私下的一些行为上传到网上，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那由此引发的各种的社会事件可能仅仅是一个结果，但是错在的最根本的根源是因为有人用不恰当的行为去通过自媒体来上传别人的隐私的视频。那当然我们也强调现在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大家都需要有隐私，很多时候可能隐私上被触犯了，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来找回自己的权利。但是在这个事件中，老毕无疑虽然他的言论有所不当，但是他也是一个受害者，他本身可能也没想到在这个戏唱出来之后会被人传到网上，会引起这么广泛的一个讨论。那到底老毕最后会被怎么处理，到底老毕在这个事件之后还能不能继续留在星光大道，留在央视，也许这更加考验的是央视的新的领导人的智慧，到底央视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今天我们还不得而知。希望最后的结果是让大家都会觉得老毕得到了公平的处置，而不是认为可能文革又回来了，可能告密真的又变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3D 画新闻，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春雨，再见。